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68-6858-5858-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来自红庙小学5年级的学生王宇轩。今天我参加诵读小站的节目，为大家朗诵老北京的四合院。北京四合院好在其和，贵在其敞。和便于保存自我的天地，敞则更容易观赏广阔的空间，视野更大，无坐井观天之弊。这样的居住条件似乎也影响到居住者的素养气质，一方面是不干扰别人，自然也不愿别人干扰；二方面很畅快，叫达观，不拘谨，叫坦然，但也缺少竞争性，自然也不斤斤计较；三方面对自然界很敏感，对春夏秋冬岁时变化有深厚情致。北京的长夏天气酷热，现在住在高楼里的人们不能不借助现代的科学技术发明，如电扇、空调、电冰箱等等玩意儿消暑降温。可当年老北京的四合院里这些玩意儿全都没有，但在四合院里消暑度假却比现在用先进的技术制造的低温更适合人体自然条件，更舒服也更充满凉意，令人神往不至。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唐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每天晚上在听听唐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唐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唐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哎呀，太好了。 太糟糕了。 在过去那个礼拜确实挺糟糕的，因为天天考试。 可是考完试之后，动物学校就要放假了。 我太高兴了。 这只兔子每天都在家里，家里会变成什么样呢？一定是又乱又脏，它还特别吵。 小群姐姐，你放心吧，这两个月的时间，暑假啊，我不会在家里吵你的 啊。唐耳朵，动物学校放暑假的时候，你要去哪儿？ 我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 我不在幸福小区待着。 那你要在哪儿待着？ 太空。 太空？ 是的。 放假的时候你要去太空？ 我有一个伟大的愿望，就是把地球的胡萝卜带到太空上，比如说， 然后呢？ 火星或者木星， 然后呢？ 或者其他的星星上面， 然后呢？ 去种， 种。 据说啊，据说在天上种那个胡萝卜，不用一天就可以长大了， 不用一天就可以长大了。 有句话，天上一天，地上一年。 那不是神话故事里的故事吗？ 神话故事怎么了？有可能它就是真的呀。 那你 怎么知道几千年前人没有飞上过宇宙呢？ 那你种那么多胡萝卜干嘛呀？ 吃啊。 你吃那么多胡萝卜，你一天又吃不了 啊？当然不是，不光是我吃，还有我的亲戚朋友们，我的同类们。 你要给所有的兔子种胡萝卜？ 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探险家，还有种植家，还有分享家，怎么样？ 至少你不用在家里烦我。好的，我同意了， 再见。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的名字是安提耶达姆，是由刘海颖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魔法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弹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海盗的假期。梳着羊角辫，有着红头发的小女孩正坐在餐桌前和爸爸妈妈弟弟一起吃早餐。桌子旁边的大筐里放着她和弟弟的玩具，可怕的恐龙，还有她最喜欢的洋娃娃。弟弟手里牵着他最好的朋友玩具小狼。爸爸正在看地图。哦，每一年当他们准备开车去度假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就会变得紧张兮兮的。妈妈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们没有忘记带什么吧？爸爸呢？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看那张地图，简直都要把地图给背下来了。直到所有东西都装上了车，汽车开动了，他们才能松口气。不过，有时候就算做了最好的准备，也总是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去年的假期是这样的，当爸爸和妈妈终于把所有的东西都装上了汽车，爸爸和妈妈进到汽车里，大声喊着， 嘿，所有东西都已经装上车了吧？ 这时候，小女孩和弟弟跑回家里，他们要拿几样重要的东西。可是还没等他们回答，他们就听到汽车呜呼开走了。爸爸妈妈把他们忘记了。结果爸爸妈妈去度假了，没有带他们。姐姐和弟弟站在门外，姐姐手里拿着娃娃，弟弟手里抱着小狼，他们还带了家里的钥匙。弟弟没精打采地问，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姐姐想了想，眼睛突然亮起来， 我们来做点最棒的事。 什么最棒的事？ 其实姐姐也不知道， 但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们也可以去度假呀，而且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假期，一个海盗的假期怎么样？弟弟一听就来了精神。 哦，那真是太棒了，真正的海盗会在小岛上建一座海盗城堡。 说建就建，他们找来黑色的油漆，在房子的外面刷上城堡的样子。他们找来扫把和黑色的布，别忘了画上一个可怕的骷髅，挂在房子外面，这就是海盗旗。别忘了，还要在大门上写上警告的话，当心海盗， 危险，禁止入内。 有了海盗城堡，现在还需要一艘又大又漂亮的海盗船。没问题，姐姐和弟弟说干就干。他们拆掉了椅子，锯开了沙发，他们把墙上的照片都拿下来，为了要更多的钉子。现在他们有了一堆碎木头块，接下来的工作是画一张图纸，然后按照图纸建造一艘好大好大的海盗船。 哦，我们的船好大呀，要是爸爸妈妈看到，一定会为我们感到骄傲的。 可不是嘛，船上有高高的桅杆，桅杆上飘着五颜六色的床单，哦不，是风帆。姐姐和弟弟就是船上的海盗，他们的头上包着海盗的头巾，姐姐还用眼罩遮住了一只眼睛。 很多海盗船长都是只有一只眼睛的。 但是有了船还得有。 哦，当然是船可以航行的大海。打开卫生间的水龙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水流满了洗手池，流出了洗手池，流在了卫生间的地板上，流进了客厅的地板。别忘了在水里撒点盐，大海的海水可是咸的。弟弟装了一篮子好吃的巧克力饼干还有糖果。 我们得准备一大堆好吃的，现在可以出发了。 好的，开船。 海盗船行驶在大海里，大海很蓝，还闪着彩色的光。 瞧，远处出现了另外一艘船，我们和它打招呼。 嘿，嘿。 可是，这艘长得就像汽车一样的船，只顾一个劲儿地往前开，往前开，就像爸爸妈妈的汽车。 哼， 姐姐和弟弟不再理它，而是继续开着船前进。这个时候，他们发现面前竟然有一个可怕的、可怕的恐龙岛。这是像大筐子一样的恐龙岛，里面有几只可怕的恐龙。为了不让那些可怕的大家伙发现自己，姐姐和弟弟趴在了甲板上，这样总算安全了。 真希望能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呢。 但是大海突然变暗了， 果然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海盗船遇到了一场恐怖的暴风雨。 轰隆咔嚓， 嘿，闪电和雷声包围着我们，狂风卷起了海浪，海浪就像山一样高啊。 是的，我们的船猛烈地摇晃着，上跳下跳，可是真正的海盗是不会害怕的。 姐姐紧紧地抓住弟弟的手，不好，小娃娃掉进水里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条巨大的鲸鱼冒了出来， 它低沉地对两个孩子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真正的海盗了， 欢迎来到大海。 好心的鲸鱼不顾狂风和巨浪，用它的头推着海盗船，一直游啊游，游到平静的水面。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整个晚上，姐姐和弟弟睡得很香，完全不担心，完全不害怕。 第二天，弟弟激动地叫醒了姐姐，快看，是陆地，我们到陆地了。 他们看到了一座小城， 这是我们住的城市。瞧，那是我们的街道， 那是我们家的房子， 那是我们家的，是爸爸妈妈的汽车。 汽车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那是爸爸和妈妈。 不过，看起来他们的假期过得不太开心呢。姐姐和弟弟大喊起来， 嗨，我们在这儿， 嗨，我们在这儿。 他们跳下海盗船，冲进妈妈和爸爸的怀里。哦，终于团聚了，四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妈妈叹着气说， 哦，你们肯定吓坏了吧，整个晚上家里只有你们两个人。 姐姐说， 是啊，太可怕了。 她一边说一边偷偷地冲弟弟眨眨眼睛。 哦，是啊是啊，船长。 弟弟小声地回答。 嗯，是挺可怕的， 门上还贴着当心海盗呢，当然可怕。 我叫什么来着？ 唐耳朵。 好听吗？ 好听啊。 再说一遍，我叫什么来着？ 唐耳朵。 好听吗？ 好听啊。 我叫什么？ 唐耳朵。 哦，温柔一点。 唐耳朵。 哦，好听的名字对吗？ 啊，你今天为什么不停地说关于你的名字呢？ 老师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老师说这个名字是爸爸妈妈起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区分你我他了。 对啊，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呀。 你叫什么来着？ 小群姐姐。 你叫什么来着？ 小群姐姐。 你叫什么来着？ 唐耳朵，你要是再这样不停地问同一个问题，我就要生气了。 哦，别，我们楼底下，那位老奶奶，养的那条小金鱼，它叫什么名字来着？ 它好像没有名字， 好像叫小金 鱼。 小金 鱼。 对，因为它是鱼，所以叫它小金。 因为它是一条金鱼，所以叫它小金鱼。 那如果它养了一只小狗呢？ 你是说小金鱼养了一只小狗？ 哎，老奶奶。 老奶奶要是养了一只小狗，那说不定就会叫它 小旺旺， 或者叫小兔兔。 小兔兔。 对呀。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曾经养过一只猫，它的名字叫狗。我们家还曾经养过一只小鸟，它的名字叫猫咪。我们家还曾经养过一只小蚂蚱，它的名字叫蝈蝈。我们家还曾经养过一条小金鱼，它的名字叫青蛙。 那有人管你叫小群熊熊吗？ 小群熊熊， 或者小群青蛙。 这是什么怪名字？ 这什么怪名字？ 这什么怪名字？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幼儿园美术课上，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苹果，然后呢，老师指着这个苹果问小朋友呱呱说，请问这是什么呀？呱呱站起来马上回答， 屁股。 老师又问，嗯，什么？呱呱依然回答， 啊，屁股呀。 结果美术老师生气了，去找来园长。园长来到教室，看了看黑板，有些生气地问大家说，是谁画了屁股，欺负老师啊？在学校里，老师教孩子们造句，老师对同学们说，同学们，谁能用况且造句呢？这个时候呱呱听到了，马上举手，他是这样式造的句， 一辆火车开过来，况且况且况且况且。 有一天呱呱翻看家庭影集，他向妈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非常好奇地问妈妈， 妈妈，和你站在一起照相的这个年轻人是谁？头发黑黑挺结实的这个。 妈妈说，呵呵，我的傻孩子，那是你爸爸。 啊，是爸爸？那现在和我们住在一起的秃头大胖子又是谁呢？ 呱呱的妈妈为了锻炼孩子的能力，有一天她对呱呱说，哎，呱呱，你到咱们那小卖铺卖肉的老板那儿啊，你去一趟啊，你看有没有猪蹄儿，回来你给妈妈报告。结果过了一会儿呱呱回来了，她手里空空的，妈妈问她，哎，怎么样，你说一下有没有啊？ 不知道，我等了好长时间，可她就是不脱鞋。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第二幼儿园的李长阳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一座小桥。 一座小桥平又平，小桥拱起是小山，小山和尚是佛手，佛手打开是蜜桃，蜜桃打开是兰花，兰花打开是孔雀，孔雀打开是小手，小手拍拍一拍，我的小手拍一拍，小手甩甩一甩，我的小手甩一甩，小手握握一握，我的小手握一握，小手藏起来，我的小手藏起来。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一座小桥，一座小桥平又平，小桥拱起是小山，小山和尚是佛手，佛手打开是蜜桃，蜜桃打开是兰花，兰花打开是孔雀，孔雀打开是小手，小手拍拍一拍，我的小手拍一拍，小手甩甩一甩，我的小手甩一甩，小手握握一握，我的小手握一握，小手藏藏起来，我的小手藏起来。 一平盆面，